好，我们在73回里看到，由于宝玉要被爸爸盘问他的功课啊，所以引起了虚虚实实的这个所谓的有人从墙上跳下来这个事件啊，到底真的有没有，其实都搞不清楚。可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借口，反而把查抄大观园的事情就闹大了。那因此我们看到贾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就把所有的管家的人物叫来询问查问。那么最后也查出林之孝家，林之孝是一个大管家，那他的亲家，还有管厨房的柳家媳妇的妹�妹，还有迎春的奶妈，有三个赌手，就是开赌局赌钱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当然说明贾府啊，这个已经富贵了四五代的家族，的的确确在管理上有很多的疏漏。那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可能要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角度是现实的，就是一个家族在他富贵久了以后，他的败落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因为富贵久了以后，他少掉创业的那种谨慎啊，或者连守成的那个谨慎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贾母一直是第一代，他一直从第一代的创业的精神在看他的子孙辈的时候，一方面疼爱溺爱，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他们的的确确有很多东西都不注意。那么特别是探春跟他报告的时候，他说你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说只要开赌就会引奸引盗，因为他知道说赌局这个东西不是像探春讲的这么简单啊，就是晚上因为太困了，所以大家赌赌小钱，打打小牌。他说这个东西数目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当他还不起赌债的时候，他就会带出其他的事件啊，所以贾母就对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刚好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开始注意到大观园园子里面的安全啊，安全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傻大姐。这个傻大姐有不同的写法，有的版本叫做痴丫头啊，就是痴痴呆呆的。那意思说她本来是卖到贾家来，大概就做粗活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晴雯、袭人这种丫头都是长得漂亮的不得了，然后聪明，手脚伶俐，因为在贾府能够被培训到最后做到主人旁边的丫头，像鸳鸯啊，都是一流的人才。那么有一类大概就是说她可能资质不高，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不是那么聪明，大概就是在院子打扫啊，做粗活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女孩子特别形容说她脸长得胖胖的，就是有一点智力不高的那种感觉，然后动作都很粗大，然后两双大脚这样，所以贾母很喜欢。那这里面当然也显现出老人家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憨憨的人啊，有点笨笨憨憨的，就是她身边都是灵巧的，然后她一辈子也都是在用那种很灵巧的鸳鸯啊这种丫头，那他就觉得这个傻丫头好玩，因为在身边，我们知道这种女孩子常常讲话大辣辣的，动作也大辣辣的，所以很好笑。那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人的，有时候你在一个团体里面或者一个学校里面，你都会感觉到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大家也比较不忍伤他，因为所谓的傻，所谓的憨，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奇怪的保护，因为大家觉得他就没有心机。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安排了这个傻丫头最大的目的是，最后是她发现了那个春宫的绣春囊，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凡是有心机的话，这个东西就会躲躲藏藏的，可是因为她是一个傻大姐，她根本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那同时我也会觉得，也许对曹雪芹来讲，他会觉得这个所谓大人看到以后大惊小怪的绣春囊，对于某些小孩子其实是糊里糊涂，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大家能不能感觉，就是为什么作者创造了一个傻大姐这个丫头，因为《红楼梦》的丫头都是一个比一个聪明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是忽然出现一个傻大姐，其实是蛮异类的一个写法。那这个傻大姐就找到那个绣春囊以后，就到处给人家讲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看不懂，那因此就对比出一个我觉得文学上的张力。 我想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最恐怖的电影常常会用很单纯的小孩出来，然后让你觉得可怕的不得了，因为那个小孩是无知的状态，可是观众会替他紧张。好，我想可能大家会回想到很多的戏剧里都用类似的这种方法在制作。那我想傻大姐这个角色就因此可以说是文学上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创作。那这种人物刚才提到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观察一下，其实都常常会碰到。那我们在民间的俗语里常常都会觉得老天都很疼这种人的，因为他们没有心机，然后不跟人家争什么，所以大家反而就对他们很好，憨憨傻傻的。这一段就是我们看看贾母喜欢这个傻大姐的一些原因啊。那贾母房里面有一个小丫头叫做傻大姐，笑嘻嘻的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啊。作者没有先讲这个花红柳绿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傻大姐就低头一面瞧一面看一面往前走，那不妨迎头就撞到了邢夫人。感觉一下那个画面，有点像电影，就是你会发现这种傻傻的人啊，他真的就是没有心机，所以他就会撞到邢夫人。因为通常在这种家族里，佣人跟主人的身份是差距很大的，那丫头大概远远看到主人来都会让到一边去的。那这个因为是傻大姐，所以她糊里糊涂，她就看手上那个春宫的那个花，她看不懂是什么，结果她就撞到了邢夫人啊，包括动作都是对的，就是傻大姐的这个动作。那通常邢夫人这样的一个贵夫人，如果她被丫头碰到撞到身上，她一定会发怒的，可是因为是傻大姐，邢夫人也不会发怒，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这里面就是用各种的着墨都在对比出，因为是傻大姐，大家对她有一种特权，因为她就是糊里糊涂的，每次做事一站起来杯子也倒了什么这样的人，所以没有人会苛责她，没有人会苛责她。所以那个邢夫人就说，你这个傻丫头又得了什么狗不是的啊，狗不是当然有一点在调笑他啊，就是说你像狗一样看什么东西都是看不懂的啊。我们常常小时候常常被妈妈开玩笑讲说狗看星星一片明，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什么识字，每次拿了一个书在那边装样子看的时候，妈妈就会说狗看星星一片明的，这样就民间有很多这种俗语，就是说你到底在看什么，你那么专心看，你哪里看得懂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拿来我看看啊，拿来我瞧瞧。好，下面就介绍了这个傻大姐，说傻大姐年方十四五岁啊，十四五岁，那是新挑上来给贾母这边提水桶扫院子专做粗活的一个丫头。好，特别讲出扫院子提水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种做粗活的人连怡红院都进不了的。有一次有一个提水桶的扫院子的人跑到怡红院里面就被骂出去了，说这个地方也是你来的吗？啊，就是说其实他们的阶级蛮严的，就是这种做粗活的就是在外头就是身上脏脏的，可是袭人跟晴雯他们身上都是穿得漂亮极了啊，也干净的不得了，在里屋里服侍的，就做粗活的丫头，因为生得体肥面阔啊，注意一下文学上的形容啊，体肥面阔，你大概那个形象就出来了，就这个傻大姐的样子就出来了，体肥面阔，两只大脚，做粗活简洁爽利啊，就是那种做粗活的粗人，而且心性愚顽，这个东西很难形容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常常讲笨，可是这一类的人又不完全是笨，就是他们有一种呆，那个呆又有一种执着，所以这个个性引起了贾母的喜欢，因为贾母觉得这样的人常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一些东西，就很好笑，就把他留在身边啊，说心性愚顽，一无知识，因为一无知识，所以行事出言，做事情讲话常在规矩之外，啊，就是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就贾母就特别喜欢他爽利便捷，又喜欢他出言可以发笑，因为老人家就喜欢 看一些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到民间讲的那个老来子，自己已经很老了，那爸爸妈妈更老，所以他要打扮成幼稚园的样子去逗他爸爸妈妈笑。我一直觉得那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就会发现父母亲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其实是有点像小孩，那他也很希望你是小孩，那他潜意识里面他也希望你还是当年那个从幼稚园回来跟他撒娇的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乱七八糟的话的那个小孩啊，所以会觉得老来子的故事其实是隐藏了我们永远会面对到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已经到了一个年纪，那父母很老了，特别父母如果说有一点头脑不是那么清楚了，他就希望你是小孩啊，所以扮演的那个状态。所以贾母大概这里也点出他作为一个老太太年纪大了以后啊，很喜欢身边有这样的人，那么好玩好笑这样子变成逗趣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像唐朝的宫廷常常养很多像身材很特别的像侏儒，其实有一点像西方宫廷里的弄臣，就是讲笑话好玩逗笑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土的唐代壁画里大量出来这种就是体肥面阔的所谓的侏儒的造型，所以我想大概也可以理解这个傻丫头在贾母身边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贾母就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呆大姐，呆呆的这样，那常常闷的时候就引她来取笑一回这样子，就是心里面烦闷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老人家的忧愁是不能够解决的，就是我的意思说老人家年轻时候是一个精明的人物，可是到老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家族拖了这么久有很多事情是你管不到的，就是孙子会到你的床底下去把一箱东西搬走去当掉，那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常常觉得老人家的忧愁其实是很特别的一种忧愁，最后就想哎呀算了，糊里糊涂，就是郑板桥讲的难得糊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装糊涂了。因为上次我们讲到贾琏买通鸳鸯去偷这个老祖母的私房钱，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了贾母是知道的，可贾母就是装着不知道，因为他说这个孙子这么多，万一大家知道你给他，别人也来要更麻烦，所以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他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他很需要身边有一个人就是糊涂的那种去让他发笑的，而不是精明的状态。所以我想这个是很东方的哲学，就是你跟西方人讲难得糊涂是他们很难懂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聪明很难，可是糊涂比聪明还要难，就是你聪明过以后你要再回到糊涂的状态是非常难的事，因为就是你不看细节了，你只是让生命可以能得过且过的那个状态。好，所以我用它来解释贾母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有一种这样的心情，所以就身边留了一个傻大姐毫无避忌啊，就是他讲什么东西也不责备他，他做什么错事也不责备他，那就叫他吃丫头，那就是有失礼之处贾母喜欢他，大家也就不去苛责啊，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角色。所以刚才提到说这个傻丫头一面看那个绣春囊一面就撞到了邢夫人，如果是别的丫头做一定被打一顿的，就是没有规矩没有礼貌，可是因为她是傻丫头，大家就觉得无所谓，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丫头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如果贾母不叫她的时候她都到园子里面来玩啊，就是到大观园里面来玩耍。所以这里面也点出为什么傻丫头会捡到绣春囊。好，她今天正在园里面掏蹴鞠，蹴鞠是一种蟋蟀，那民间有时候叫蝈蝈啊，就是那种会叫然后它可以逗的，所以他们常常在山石底下挖挖挖到以后就跟人家斗，然后也是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玩过，就他也变成赌博的，就是我如果这个蟋蟀把对方斗赢了，那他要给我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儿童的一种玩乐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就在山石背后就找到一个五彩的绣香囊啊，五彩的绣香囊。我们知道所谓的春宫或者今天用现代的语言叫做情趣的东西， 其实现在西方有很多的文化里面会把它变博物馆，会把它当成文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来对待，因为过去都是禁忌，大家都不探讨它。可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情趣博物馆，你会觉得人类真好玩，就是想尽办法去刺激那个所谓欲望这个东西有这么多不同的创造。可是这个东西因为以前不登大雅之堂，可是现在如果你仔细去看它，它有一些部分是非常精致的艺术。最近有出版从国外的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的密戏图大观，密戏图就是只有在房间里玩的东西的各种姿态，那真的会叹为观止啊！卖得很贵，很大本的。可是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当然不会有，因为正统之处不会有这种东西，可是都流到外国去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外国人都带了这个东西回去，就很精彩的版画，还有大画家像陈洪绶或唐伯虎画的东西，密戏图。那所以以前外国人跟我讲说，你们好多那个不得了的情趣用品，我就觉得他有点侮辱。后来在法国国家博物馆看到，吓一大跳。就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傻丫头找到了一个五彩绣香囊，用这么漂亮的绣花的丝线绣出来的东西。所以其实人类有一部分，他会用很精致的方法去满足那个欲望，而且因为他有商业性，他可以卖。所以当然就有很多工匠会去做这一类的东西。那因此我想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情趣商店或者情趣用品这个东西，我们当然是会觉得啊嗤之以鼻，或者看都不要看。可是如果从所谓的人类文明的历史里面来看，它其实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啊，就是这个部分它跟人类的这个文明史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过去讲到文明史，我们先入为主会把它有些东西就排斥了，比如说如果去研究一个赌的历史，所有民族的赌具的历史，大概也是了不起的论文。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赌的欲望里，它如何去发展出各种的思辨的能力、游戏的能力跟输赢的能力啊。所以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因为其实像法国的哲学家福寇，他的很多的，他是历史学家，可他的历史学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是从正统的方面出来研究所谓的政治啊、经济啊，他反而从看起来很旁门左道的方法切入。他研究过最精彩的就是精神病历史，不同的民族对待精神病的所谓疯子的态度，那所谓的《疯癫与文明》那本书，那么在西方大概是最重要的经典。现在那他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些看起来那个时候不是主流文化里面人对待他的态度，去看出文明的一个走向。因为我们有一个理性，我们觉得理性是主流，可是有一个非主流，所谓非理性的世界，比如说疯子有时候会被大家拿去拜的，因为如果他，你觉得他会讲出乐透的号码的话，那这里面就是巫的这个文化，其实牵连到整个巫的文化。所以因此我想在教育里，有时候我们被主流的体系绑得太死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什么东西可研究，可能不可研究。就是当我们看到五彩绣香囊的时候，这个东西绝对是做得非常精致的。可等一下你看到很有趣，就是这个绣香囊后来就开始追查是谁的。我觉得最好玩就是我一直想到说，我觉得蛮有可能是宝玉的啊，因为宝玉是男孩子，然后又在外面跑来跑去，可是始终就没有人去查宝玉，因为大家都觉得宝玉觉得不坏，所以他不会碰这个东西，所以查来查去就查女孩子。那最早被问到是王熙凤，那是她的婆婆去质问她，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下流，这样这个东西带在身上就罢了，还丢到外面，现在给人家找到了，你要脸不要脸什么之类。王熙凤就仔细的看，王熙凤觉得是那种最好的检察官跟那种推理小说的作者，他说我再下流我也不用这个东西，你看看这个东西外面很粗的商业仿内造，仿皇宫里的东西。那意思说王熙凤大概也用这个东西，可是很讲究。他就提醒他的婆婆说，你看这个东西这么粗，我怎么会用这种东西，那种都是三级品，我要用好的。所以其实都在透露《红楼梦》这个家族里面其实他们是有情趣的东西的，那只是我们过去在文化里，你读大学中庸你永远读不到啊，你不知道这个部分。所以小说的精彩也在小说透露出生活的很细节的部分。所以大家有兴趣，我下次可以把密戏图大观带来，大家可以传阅一下，其实蛮惊人的。我会觉得很像杂耍班呢，因为我一直怀疑说，哎呦，这些动作真是会手都会脱臼的，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那个形式，然后那个也为难那些画家，竟然还要说明，还要去讲解， 所有的这些细节，可是全部是藏在国外博物馆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红楼梦》出来了一个五彩绣香囊这个部分。那么因为曹雪芹是一个好作者，好的文学家绝对不会避讳任何当代生活里的现实。那么意思是说，真正最好的科学跟最好的文学一样，不能有任何道德的偏见。当你有道德偏见，你没有办法写出你的时代最好的科学跟文学。好，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正式带到了这个东西，五彩绣香囊，说华丽精致，故事可爱。好，这里讲的华丽精致，注意一下，是邢夫人的角度跟傻丫头的角度。所以这里面大家先留着这一笔，因为等到以后你看到再晚一点，王熙凤被质问说，王熙凤细看的时候，王熙凤就觉得她不够华丽精致，因为她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这样身份人用的，她说我要用皇宫内造的，所以皇宫是有人专门做情趣用品的。好，这样可以理解。所以注意一下她的层次，就是说这个时候讲华丽精致，可是到最后她又翻案，说其实王熙凤看不上眼，就觉得这个东西绣得不够好。那上面绣的不是花鸟，不是一般的香囊的东西，那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好，所以这个形容也很有趣，因为傻大姐看不懂是什么东西，所以她只觉得盘踞相抱。其实我们小时候大概有一个年龄也是看不懂，不知道那什么，就哎好可怕，这样子就跑掉了。那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啊，所以因此她就在这形容说，一面是几个字啊，所以上面大概还有一些文字的东西去绣在上面。那这个傻丫头不认得是春意啊，春意这两个字讲得很含蓄，是比较文雅的一个情趣这两个字的解释啊，叫春宫或者春意啊。那他就心下盘算，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然必然是两口子相打。好，这是傻丫头的反应，就是他看不懂这是什么，这两个人在干嘛，衣服脱得光光的，这样子盘踞抱在一起，是不是妖精打架？所以民间后来就常常用这个东西引发出性的这个行为，叫做妖精打架，啊，就是民间发展出来，啊，要不然就两口子相打，两口子相打也是在讲夫妻。那所以其实小孩子小时候也不知道这个爸爸跟妈妈到底干嘛，以为在打架啊，两口子相打，所以左猜右猜猜不来，他就想拿去给贾母看，啊，幸好碰到邢夫人。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安排的这个傻丫头非常精彩，因为她傻。他才会想说，哎，这个东西是什么？一定是很好玩的东西，我要给贾母看。那贾母看到是不得了的，啊，这个老祖母看到是不得了，幸好碰到了邢夫人。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平常讲的那个悬疑紧张的电影里面，忽然出现一个小女孩的用意是什么。所以你最近可以看到好几部恐怖片里面都有小女孩，就是那种大概四五岁的，然后傻傻呆呆的，她面对杀手的时候，她不知道那是杀手，所以那个所有的观众那个冷汗都流下来，紧张的不得了。那其实是文学跟艺术里常常用的手法，就是对比，对比一种残酷恐怖，然后在一个无知的眼睛里面出现天真烂漫的眼睛状况。那么现在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方法啊，就是傻丫头就拿着拿着说我要去给贾母看，她就笑嘻嘻的一面看一面走，就见到了邢夫人。她说：“太太，你真巧。”那真正是狗不是呢？因为邢夫人在骂他说：“你这个狗看不懂东西。”他说：“真的是看不懂，狗不是。”他不知道这句话是骂人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傻丫头的可爱跟好玩，就是你如果要讽刺他，要骂他，结果他听不懂的时候，其实他就真的有点憨。那因此，这种憨的人，你也就不想再去继续去讽刺他跟骂他了。所以我们讲说，老天很疼这样的人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因为你越计较，别人越跟你计较。所以她其实是没有心机的一个女孩子啊。那邢夫人就拿过来看一看，看了以后吓得赶忙就死紧转住，就是捏得紧紧的把她这样握住啊，就是知道不得了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反应，真的是很有趣。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个书包被查的过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吓脸都吓白，因为那个老师的 表情是比那个东西还要恐怖的，因为他觉得我们某些同学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我们对那个事情本身其实是不太了解，因为大部分那个时候小孩子初一啊什么，不像现在小孩子营养这么好，根本大概糊里糊涂，身体也没有发育，根本不了解。可是是被那个事件吓住了，所以你看到邢夫人就立刻 一把抓住那个东西，然后她下面讲的话说你从哪里来的，从哪里得来这个东西。傻大姐说我掏醋汁啊，抓蟋蟀，在石头山石后面捡到的。那邢夫人就说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啊，一个人都不可以说，这不是什么好东西，连你也要打死的。好，有没有发现那个话很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主流文化里面，性这个东西是一下子就被引导到不是好东西，打死这些概念上，所以它其实很难健康啊，非常难健康。可是在一个充满了道德偏见的社会里面，当然一定是这样反应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他说你平常是个傻子，那以后别再提了，就叫他说你不可以再讲这个话。那傻大姐平常傻傻的，好像这个时候也懂了，就吓黄了脸，说再也不敢了，啊，再也不敢了。那磕了个头，就呆呆走了。那邢夫人回头看，都是些女孩，也不好意思跟他们讲。可是这里面很好玩，就是她回头看看，她觉得应该有一个人谈一下，说怎么这个家里面有这样东西。可是又看都是还没有出嫁的人，那因为没有出嫁，也不方便谈这个东西。啊，这里面都在讲性的禁忌的部分。可是特别是我们看到等到因为这个原因是抄检大观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这些女孩子9岁10岁迈进来的，现在差不多16岁了，其实全部都懂事了。我们知道袭人已经跟宝玉发生过性的关系了，所以其实这个欲望其实是汹涌澎湃，可是只是在大人的世界里面可能不敢去面对这个部分。那因此我们也看到它根本是掩人耳目的事情啊，就假装这个事情不存在不发生，也不愿意去正面去面对它，所以他就自己把它塞在袖子里。我觉得中国古代的那个衣服，后来我才觉得袖子真好用，什么东西都塞在里面。以前小时候看歌仔戏啊什么，就发现哎，那个袖子可以拿出好多东西来，什么鸽子也跑出来了，画一个画轴，然后匕首也出来，都在袖子里，就藏在袖子里。那心内十番酣意，就在揣摩，就在猜这个东西到底从哪里来，不形于声色，就到了迎春的房中。这一段啊，他在猜揣摩所有的东西，就在讲邢夫人的心机。邢夫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头脑不是那么灵通的一个女人，然后丈夫又很糟糕，可是她一直有一个厉害的媳妇，就是王熙凤。王熙凤是她亲媳妇，可王熙凤根本不把她看在眼里，所以她一直很窝囊，一直也觉得很委屈，觉得她做婆婆的没有一个婆婆的威严啊，就是常常找到机会就想整那个王熙凤一下。那这一次他就抓到了这个机会，因为他有一个偏见，他这个偏见是觉得大观园里都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都不会用这个东西，只有王熙凤出入于其中，那她是一个新婚少妇，新婚少妇是可能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就先入为主有偏见。而偏见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讨厌这个媳妇，所以他觉得抓到他把柄。那王熙凤他不敢动他的原因是王熙凤的姑妈王夫人，宝玉的妈妈，他们都是王家的这种大贵族，所以邢夫人出身比较卑微，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心理的元素，就是她觉得她要好好的整一下王熙凤。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婆婆发现了媳妇用了情趣商店的东西，她到底要怎么反应，我想还是蛮有趣的一个今天的命题啊，到底要怎么讨论。那我觉得开明的婆婆也可以去找这个媳妇说这个东西可以用，不要这样乱丢，丢到外面给人家找到不好意思，也就了了。可是邢夫人最有趣的一招是她没有找王熙凤，她去找了王夫人，王熙凤的姑妈，她把这个东西交给王夫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陷害，就是让你们家族两个王家的人都是贵族，平常鼻子都长在额头上的，让你们知道你们王家的女孩子做这样的事被我发现，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就是大家族里面很不让人舒服的那种心机的东西，他其实是要整王熙凤，所以最后去骂王熙凤是王夫人，不是邢夫人，所以等于是把你的丑事张扬出去啊，张扬出去。 好，迎春因为她的奶妈是毒手啊，就是抓到的三个毒手，一个林之孝家的亲家，一个就是迎春的奶妈，还有一个是柳家媳妇，就是厨房主厨的妹妹。所以这个迎春就很不好意思，因为觉得你看大观园当中，林黛玉的丫头奶妈、薛宝钗的丫头都没有出事，是我房里的人出事，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啊，那心中不自在。那忽然说他妈妈来了，就邢夫人来了，可是邢夫人不是他亲生母亲，注意迎春也是庶出，那只是名分上的母亲，就倒了茶给邢夫人喝。那邢夫人说，你这么大了，你那个奶妈做了这个事，你也不说说她，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偏咱们家的人做出这种事来，有什么意思？好，我不知道在这里停一下，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过去的一个长辈教育子女啊，比如说迎春如果是邢夫人应该教育的女儿的话，她教育子女不是针对那个事情，说哎呀，你看你都没有把奶妈管好，奶妈晚上竟然跟人家赌钱，还做了赌手。她讲的是说，别人都没有这种事情，你闹出来，我们多没脸。我不知道大家聊不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血花在所谓道德偏见上，都牵连到这种事情上。所以其实我们教育有一部分很失败，就是你都觉得不是讲到那个事情的本身，就是你以后要把这个奶妈管好啊，你怎么让她在外面做赌手、开赌局呢之类。他说你看别人都没有，我们有，我们真没脸。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仔细听，在教育里有时候你还会听到的。那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到最后只是比较，或者说我做了坏事别人没抓到就好啊，就是有点用脸面这个东西来做观察。那迎春是一个特别木讷、特别没有个性的女孩子啊，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关于迎春的故事大概只有73回，其他的部分都是开诗社，她就说我不会写诗，就躲掉了。她一直是躲事情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跟很多朋友提到说，迎春恐怕你在《红楼梦》里面她是12金钗之一，可是你读好几次《红楼梦》，你都会遗漏迎春。他就可能是我后来觉得很惭愧的部分，就是你在教书的过程总是有一个学生教了4年你名字老是叫不出来，其实他是有一种消失的人物。那个消失，他不聪明，他不够漂亮，他不够有个性，他连坏都不会，其实就很难过。所以我会觉得迎春这个角色其实真不好写啊，因为你要写一个角色是12金钗里面，可是他，我们会不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有特征的人，这个特征就是没有个性，好像存在好像不存在。可是以文学来讲，要写这样一个人真是最不好写的，因为他所有事情都不表现。你会发现在任何机会都是探春在讲话，那袭春他的妹妹都比较孤僻一点，都还看出个性，迎春是完全没有表现的。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文学里面最后写到这样的人，我觉得是曹雪芹的悲悯。曹雪芹觉得我们常常在生活里会视而不见，对这样的人有点视而不见的感觉。所以迎春你看他这个邢夫人来骂他，就低着头就在弄他的衣带啊。我们也记得很多的学生，你讲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因为他连反驳他也不会，他跟你争辩他也不会。那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性格他的形成一定当然有他的原因，可最后他就变成好像他自己很希望别人不要注意到他，他害怕被看到。所以迎春73回有这样一段是他的重头戏，就迎春这样一个12金钗的女子，在整个《红楼梦》里几乎都没有被记忆的故事，只有这一段被记忆，就是奶妈赌博赌输了，把她的首饰当掉了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大家要到78回、79回才看到她父亲随便就给她找了一个军人叫孙绍祖就嫁了，最后被打死了。然后当时贾母也不同意，贾政也不同意，可他爸爸就是觉得那个人有权有势，是将来非常有机会可以飞黄腾达的人，就把他嫁过去。可是他自己也不去问一下说这个婚事对象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因为那个人的家报大概也打听一下也都打听得出来，就是嫁过去以后。而且最惊人的是他后来有几次回娘家，大家都觉得他好像怪怪的，可是问他什么都不讲。事实上他已经每天在被挨打，可他回到家里就是一句话不敢讲，最后硬生生被打死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曹雪芹其实对迎春是有同情，这个同情是觉得 这么没有个性，对自己的生命存在这么没有要求的一个女孩子，其实是一个好人，可是旁边的人可以这样去践踏她。前面是她的奶妈，后面就是那个孙少主，她的丈夫，啊，就是她身边最亲的人。我们看到他在那边弄衣袋，然后半天才回答说：“我说过他两次。”哦，这个奶妈他说，他意思说我不是没有讲他，我讲过他两次，他不听我也没办法。我们看到过去的奶妈或佣人其实是很怕这个小姐的，因为小姐如果讲重话是可以处罚的。可是当然迎春本身很懦弱，所以她即使讲大概也讲得有一点不清楚，也没有说你不可以做，说哎，你少赌一点之类的这种话，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本身的个性就让他出来的语言都是不重的、不清楚的、含糊的。那么最后这个奶妈当然也不听，那况且她是妈妈啊，她说她是我长辈啊。因为贾府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这些佣人过去喂过奶、喂过小姐跟少爷奶的，后来老的时候身份就很高，就像宝玉房里有一个李奶妈，对不对？就是地位就很高，所以这种老奶妈常常有时候不容易管，啊，她有时候就会倚老卖老。那通常都是她说我的，没有我说她的，啊，就是应该她教训我，我不敢教训她。那邢夫人就说：“胡说，你不好，她原该说你，如今她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她敢不从，啊，她不敢不遵从的。那如果她不遵从，你就回报我去，我就可以管她。”那如今只等到外人供知，什么意思呢？好，你看到邢夫人还是觉得被别人知道了脸上挂不住啊。这是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在一个社会道德里面，道德最后变成别人看到不好意思，别人不看到就算了，这个道德不叫道德啊。道德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行为的一个检查，而不应该是说因为别人看到了所以我不好意思。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教育当然是有问题，也点出邢夫人这个头脑本身就不是很清楚。那而且他邢夫人就跟他说，他去放头啊，就是放利息啊，去这个借债啊，去当东西，还恐怕他巧言花语跟你借贷些沾还衣履做本钱。其实已经讲对了，我们知道等一下就发现整个的迎春的首饰累金凤整个被当掉啊，完全被当到当铺。可是迎春就不讲话啊，他就觉得睁一眼闭一只眼，他就装糊涂啊，就是那种大概小偷到家里偷东西赶快被子蒙起头的那样个性，就是假装看不到了。那么因此曹雪芹其实并没有讨厌迎春，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可怜啊，这样的一个人就变成身边的人都欺负他啊。那邢夫人就骂迎春说：“你心活面软啊，人家讲什么你都心软，那你就周济他，他连赌博赌输了你也接济他钱，那如果被他骗了去，我是一个钱都没有的。”好，你又看到邢夫人就撇清说：“这是你的事啊，我一毛钱都不给你。”所以一方面不是亲生女儿，另外一方面邢夫人本身也是一个很真的很糊涂的一个人啊，完全教育上不知道应该怎么讲话的。他看你明天怎么过节，这里意思是说你的首饰被当掉了，这些首饰都是很珍贵的首饰，每个小姐都有，凡是过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盛装的，比如说要祭拜祖先的时候你要穿正式的衣服出来。那没有多久果然中秋节到了，迎春就没有那个累金凤，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是邢夫人跟他讲说你到时候你自己倒霉，你看你怎么办这样。那迎春就不说话，低头弄衣带啊，所以大家发现一下身边有低头弄衣带不说话的人，怎么讲话他都不回答的，大概就是迎春了啊。所以迎春其实是被勾写出来一个个性，就是你慢慢也会发现身边不是没有迎春这样的角色，可他是列在十二金钗里啊，其实蛮可怜的一个角色啊。那邢夫人就冷笑说：“总是你那个好哥哥好嫂子。”好，这里我们知道迎春的哥哥就是贾琏，因为他们的爸爸，他们是同父异母，爸爸都是贾赦啊，都是贾赦。所以邢夫人很讨厌王熙凤，所以连带的就说你那个好哥哥好嫂嫂，所以他在这里有点挑拨了。 所以你看妹妹这个样子，哥哥都不出面管一管，然后那个嫂子也不出面管一管，就在其实在骂王熙凤。他说一对赫赫扬扬，这里面完全是心理学啊！你要知道说他们王熙凤活得这么风光，在贾母面前这么得宠，王夫人面前这么得宠，那他心里面就是这个做婆婆的老是比不上那个媳妇，所以等一下他要害王熙凤就是这个原因啊！一对赫赫扬扬，莲二爷凤奶奶啊，有点酸酸的在讲，大家都叫莲二爷凤奶奶，两口子遮天盖日百事周到，那统共这么一个妹子全不在意。有没有发现他是来教育迎春的，结果变成挑拨是非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特别要注意语言，这个东西很有趣，语言常常在透露心事。所以邢夫人所有心里面最窝囊最憋的东西，就是她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媳妇王熙凤，只要有机会她就要去戳她一下啊。所以这里面你注意一下那个酸的语气，就是莲二爷凤奶奶两口子遮天盖日百事周到啊，就是说瞒上瞒下的啊，这样做，那只有这么一个妹妹都不管，她就有一点要迎春去反这个王熙凤。所以《红楼梦》不从心理学去看是不太容易懂的，就是这些大家族之间人跟人的心机的关系。那凡是我身上掉下来的又有一话说，只好凭他们罢了。他如果你是我亲生的意思，如果你是我生下来就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那也就罢了，只好凭他们欺负。况且你又不是我养的，你虽然不是他同一娘所生，你跟贾琏虽然不是一个妈妈，同父是异母，可是同出一父，同样一个父亲，都是贾赦的孩子，彼此也应该照顾些。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对我们不照顾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婆婆的语言里面的酸啊，那我想天下的事也难叫定，你是大老爷跟前人养的啊，就是贾赦跟前就是妾丫头生下来的，那探丫头探春也是二老爷跟前人养的，就是讲赵姨娘，探春的妈妈也不是什么地位高的人，是一个丫头，后来成为姨娘。那探春现在管家这么厉害，你怎么这个样这么窝囊？所以你看到所有大人都在借教育子女在报复他自己的痛苦，这是最坏的教育。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到，有时候在那个公家宿舍啊眷村里面，就听到一个妈妈骂孩子，骂的全部是他自己的辛苦跟痛苦，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当然人有很多平常的压抑跟苦闷，可是借着教育去发泄是最糟糕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孩子就背负了所有的不健康的东西。好，所以这个邢夫人很明显，你看到她过来要教育迎春，结果讲了有的没有的，讲了一大堆这些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不跟人家比一比，人家探春这么厉害，这样。好，我们就看到没有多久，刚好莲二奶奶来了，大家就报告说王熙凤来了。邢夫人听了冷笑两声，就命人出去说请她自去养病，我这里不用她伺候。因为毕竟王熙凤是邢夫人的儿媳妇，所以邢夫人虽然这样子不懂事无礼，可是注意一下王熙凤还是周到的，随时在打听她的婆婆在哪里，知道她婆婆在哪里总会赶过去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要帮您弄。所以其实这里王熙凤并没有错，只是邢夫人自己有她的心里的结，这个 complex 解不开来，所以她就冷笑两声。照理讲儿媳妇来了你怎么样也应该打个招呼嘛，可她就冷笑两声就走了，然后还跟丫头讲说叫她自己去养病，我这里不用她伺候，这根本就是决裂的意思啊，也不给她脸面，那连表面的亲切都不要做了。可是这个时候因为他袖子里握了一个东西，他认定是王熙凤的，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跟你决裂，我就要整你让你难堪，好，这样可以理解。所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到宝玉在读书的时候关心旁边人有没有穿衣服，关心旁边的人是不是要应该睡觉了，差别多大啊！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人性的温暖与冷漠，在宝玉跟邢夫人身上立刻就对比出来了。就这个邢夫人怎么心里这么多的结，总是觉得他自己是卑微的，那因为卑微所以他要害别人，他觉得你平常整我，所以我要整你一下。所以一个充满爱的爱意的生命跟一个充满恨意的生命，最后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待人处事的这个方法。 那秀菊就说怎么样，前天我回姑娘啊，就是秀菊是迎春的丫头，她说我已经跟你讲过那一个攒珠蕾丝金凤很讲究的一个首饰啊，就是古代的女孩子在正面戴的一个凤凰，是用黄金铅丝铅出来的，上面镶珍珠啊，所以它叫攒珠，就是一颗一颗珍珠穿在一起的攒珠蕾丝金凤，不知道哪里去了。因为这些丫头管这些首饰是有责任的，那就回报了迎春，那迎春竟然一声都不问，好像也不在乎。那这里面当然等下我们看到太春啊、黛玉他们都来为他抱不平，他们并不是觉得那个东西贵重要，而是说你被底下人欺负到这个样，你竟然都不讲话啊，并不完全是因为那个蕾金凤计不计较那个金钱的东西，而是说旁边的人这样子欺负你，把你踩下去，他竟然一句话都不讲。那秀菊当时就跟迎春报告说，一定是老奶奶拿去当了银子来去放赌头，那姑娘不信，还说思琪收着。那我问思琪，思琪虽然病着心里明白，我去问她，她说没有收起来，还在书架上盒子里放着，预备八月十五恐怕要带，八月十五是中秋节，要祭祖先，所以要带这个东西。所以思琪虽然在生病，可是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可是就被那个老奶奶拿去当掉。那你就应该问老奶奶一声，只是脸软怕人恼，就是有一种人的个性就是害怕别人不高兴，因为你问说哎，你是把我东西拿去当了，那个对方一定不高兴，可是有一种个性就是怕别人不高兴，就觉得最好是天下就没有事情，可天下有事情他就不能处理啊。这样的个性我们大概也看到身边真的有。那如果说社会里面主管是这样的人更惨了。那么因此我们会所谓的迎春这个个性，其实作者对他有同情，不觉得他不好，甚至他是一个老好人。可是这种我们平常加一个烂好人的这个烂这个字，是这种人其实有时候会坏事，因为他最后没有势力的分明啊，没有势力的分明。所以我其实自己有时候跟朋友聊起来说，主管千万不要找这样的主管，因为那是最坏的主管，因为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觉得要背黑锅了。所以平常就迎春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也就罢了，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负责管理的，那这种角色是最糟糕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点出了迎春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份。那迎春就说不用问了，自然是他拿去暂时借一间啊，就是暂时当一当，暂时还了这个赌债。那我只说他悄悄地拿出去，不过一时半晌仍然悄悄地送回来。好，注意这是迎春的个性。迎春其实都知道，大概也看到了，看到那个老妈妈偷偷打开盒子把首饰偷走了去当，他就想说哦，他现在还不起赌债，所以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他还了赌债会再赎回来。那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怪迎春，这些小孩子从小出生就在贵族家里面，他们从来连钱都没有花过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街，所以其实也很难怪他，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当，什么叫做高利贷，什么叫利息，他也搞不清楚。他是想说哦，他现在大概还不起赌债，所以拿出去那一时半晌他就会还回来，他还是从这个好的地方去想。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这个家族把小孩子保护到这么好，这小孩子根本也没有能力去管底下这些老妈妈啊。那谁知道他就忘了啊？你注意他的语言，他说他忘了，所以其实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人家跟你借了100万然后没有还，说哎，他大概忘了，那这个当然是好心。所以迎春到最后你对他是有同情，尤其他被孙少主打死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常常都不去怪别人，他也觉得别人没有那么坏啊，所以他说这个老妈妈大概忘了，问他也没有用，如果他忘了呢，那就是忘了嘛，你问他他也想不起来这样。那秀菊说什么是忘了，他是试准了姑娘的个性，他知道你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才这个样子。那如今我有一个主意，我就走到二奶奶王熙凤房里把这个事回报了她，或者她找人去要，那拿几吊钱来替她赔补如何。因为秀菊很聪明，知道说这些佣人怕的就是王熙凤，王熙凤一出面他们一定会处理，那他们欺负迎春就是迎春太软弱。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又是另外一种因果啊，就是人跟人的因果的这种关系。 那迎春就说爸爸爸啊，连说三个爸，不要了不要，就是这个人就是不愿意惹事的，就事情不要闹大了，省些事吧，宁可没有了，何必生事。他说我宁可没有，那不必生事啊。那秀菊说，姑娘你怎么这么软弱，都要省起事来，将来连姑娘还骗了去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预言，就是说有一天连你自己都要遭殃了，因为后来真的他就是糊里糊涂就嫁了，然后活活被打死的一个人。所以曹雪芹其实有他觉得人的应该对人的善良，可是他又觉得应该有事理上的清明，就借迎春点出这个部分。那迎春的奶妈有一个儿媳妇王柱儿，就他们是一党的，就跑进来说话，那怕她婆婆得罪了人，去跟迎春去讨情。那听到他们正说当掉了累金凤的这个事情，她也不敢进去。那可是素日迎春懦弱，他们都不放在心上，就是这个绝对是长久了，你长久做一个主管，处理事情老是糊里糊涂，底下人就不怕了，因为觉得你本来就头脑不清楚啊，本来就懦弱。那秀菊要去回凤姐，这个时候他们就害怕了啊，听到说秀菊讲说要把这个事情回报给王熙凤，他们就想说这下不可开交了，那就想去拜托迎春，只好进来。那裴孝就先跟秀菊说，姑娘你别去生事了，姑娘的金丝凤原是我们老奶奶老糊涂输了几个钱没得捞烧。捞烧这个意思说，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玩过过年啊什么赌个骰子，你就知道很奇怪，输钱的人越想捞回本的，而且每次都告诉自己捞回本我就不玩了这样。可是所有的人输到最后越输越厉害，都是因为这个动机，就叫捞烧，就是说一直想捞可是就是捞不回来了啊。所以他就想说，我就借这个机会把金凤当掉，那我就可以把本捞回来，以后我就不玩了。可是其实是无底洞。那原说一日半晌就赎回来的，可是总未捞过本来，所以就耽搁了，迟住了，就有一点耽搁了。可巧今天不知道是谁走了风声，就爆发了这个事情。那虽然这样子，到底主人的东西我们也不敢耽误，终究还是要赎回来的啊，我们还是会到当铺去把它赎回来还给迎春。那只是现在要求姑娘看从小吃奶的情景啊，又搬出这个东西，因为小时候她喂过你奶，所以你至少应该要懂得报恩，所以往老太太那边去讨个情面，救出他老人家来才好。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三个赌局的赌手都被抓起来了，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亲家，一个柳家媳妇的妹妹，一个就是这个老奶妈，都被关起来，而且准备发放到清厕行，就是扫厕所啊。我们在军队的时候 也有这种处罚，就是罚扫厕所，就是以后永不录用，永远扫厕所，就发配到清厕行去掏粪坑啊什么这种工作。所以这个儿媳妇就有点拜托说，老妈妈一时糊涂，那么叫迎春去讨个情面啊。那我们看到秀菊就在这里回答说，赎金凤是一件事，说情是一件事，别搅在一处。难道姑娘不去说情你就不赎回来了吗？那迎春在这里的态度也很有趣，迎春就觉得说，当时这个老奶奶被抓了以后，宝钗跟黛玉都有说情。宝钗跟黛玉说情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迎春脸上挂不住，因为大观园里面只有迎春的奶妈出事了，所以宝钗跟黛玉就跟贾母说，这个老奶奶平常不错，大概是一时糊涂，要不要饶了她？那贾母说不可以，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厉害，只要有赌接下来引奸引盗，所以就没有放她。所以迎春说，你看黛玉宝钗是贾母最疼的，求情都没有用，我去求情一定是碰一鼻子灰回来，所以她也不肯去啊，所以就有一点僵在这里。那他们平常欺负这个迎春，她脾气好，他们就跟秀菊发话说，姑娘你别太仗势了，就觉得迎春脾气好，可是你这个做丫头的秀菊老在这边挑拨，好像一定要去报告王熙凤，那你满家子算一算，谁的奶妈不仗着主子哥多得一些益。好，这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些佣人会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说，我们今天跟谁做佣人， 我们要挑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有油水可拿的。如果有机会你认识这些外劳，他们就讲说，哎呀，我在哪一家做，这家人也不打麻将，我一点油水都没有。可如果打麻将的话，而且这个主人又常常赢，那更好，因为他就有分红的部分啊，就是说在大家族里面他们有吃红的那个意思。所以他这一句话有一点是说，我们用人这么多，有些用人跟宝玉老是有很多赏钱啊，赏这个赏那个，那我们跟了一个迎春，迎春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小姐，所以我们也没什么油水，她就有点在抱怨。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迎春这个主人本身的不明事理，所以底下人就开始乱讲话了。因为这种话你心里想，你也不敢随便讲出来，可她竟然讲出来，竟然大喇喇敢在迎春的面前讲说，我们做佣人做得多委屈，我们如果在别家做佣人，我们至少还有油水，那我们怎么跑到这种主人家里啊，做佣人，就讲了这种话，说现在还丁是丁，卯是卯的，就是什么跟我们算的这么清楚。那我们平常你们要吃什么，我们也贴钱，也就贴了很多，那少说也有30两了，啊，这当然是有点夸张，因为这些人大概只有把迎春身上多摸走一点东西去当啦什么。可是他们现在反过来说，我们常常买点啊，你要吃臭豆腐也帮你去买啊，你要买什么什么漫画书我也帮你买，我都帮你贴了钱，也没跟你要，所以少说加起来也有30两。那这些话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探春听到了，探春他们觉得迎春压不住这些佣人，所以探春进来帮忙。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探春比迎春还小，可是真的从小头脑清楚，所以有时候你就觉得奇怪，这个资质怎么会差这么多，那迎春怎么会个性上这么软弱？可是探春就是把这些佣人一一叫来，讲得清清楚楚，说你们要不要去把他赎回来？啊，怎么会把事情闹到这么大？所以这个迎春听到这个媳妇讲了这个邢夫人的事情，他就说：“爸爸爸啊，你不能拿了金凤来，不必牵三扯四的乱讲，我也不要那个凤了。”好，你看他逼到最后就说我不要了，这个首饰再贵我不要了，可以吗？就是你们别再闹了，啊，他就是怕闹事的一个人，不太愿意面对事情怎么去处理。那等到太太问了，我就说我丢了好不好，啊，就说我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讲善良这个字，迎春绝对善良，他甚至会为偷他东西的人去讲话，去帮他遮掩。可是我们民间常常讲烂好人，这三个字其实很难懂，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对待事情的态度，所以这个善良就会被误用，啊，被误用。所以人跟事怎么去分开对待的这样的问题，因为从人来讲迎春绝对是好人，那你认识这样朋友，你真的可以跟他一直借东西，把他家里东西都拿走，反正他最后就说你一定是忘了没有还他。那你如果去打官司的时候，他就说他掉了，是他自己掉的，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借的，所以当然是好人啊。可是问题是说他没有一个管理的规则，以后整个底下就乱掉啊，发生了一个大问题这样。所以他就说他不要了。那所以秀菊很气，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秀菊是迎春底下的一个丫头，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做事最辛苦的是给这样的主管做事。所以秀菊就觉得说这个小姐怎么会这么糊涂，怎么会这样不追究？因为到时候就是秀菊要负责，或者思琪要负责，因为他们等于是帮你管首饰的人，你到时候说丢了，那思琪跟秀菊可以跟王夫人说我们弄丢了吗？因为他们是负责管理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讲说糊涂主管是最辛苦的，因为他可以糊涂，他甚至也可以说我丢了，可是底下这些人全部要被责备。所以秀菊就很气，说姑娘你不怕，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把姑娘的东西弄丢了，他倒赖说姑娘使了他们的钱啊，就是说你反而被人家咬一口，那如今折算起来，如果太太问姑娘为什么花了这些钱，难道是我们从中拿了吗？这还了得，知道这个因果吗？这样的逻辑吗？因为这些小姐每个月有钱的，他们会发他们的零用钱，这些零用钱是思琪跟秀菊这些丫头在管。那现在底下跑出来一个佣人说他买漫画书啊，什么那个眼影啊，都是我们贴了钱，那上面就会追究说每个月发下去的钱你们这些管的丫头跑到哪里去。所以秀菊很清楚，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说这样讲，说我不管了，那事实上还是有人要担这个责任啊。所以秀菊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三人 正没可开交，刚好宝钗、黛玉、宝琴、探春四个来了。都是厉害的学姐，其实有的是学妹，所以你就看到在那个青春的王国当中，迎春这样的角色，旁边人疼她爱她，又有一点恨她可怜她，最后四个人约好说我们去帮她忙，所以四个人就跑来了。这四个都是厉害角色啊，都是头脑清楚的这个角色，都来一方面安慰她，因为她的奶妈被抓了被关起来，怕她心里面不开心，就走到院子里面，听到两三个人在那边吵架叫口啊，在辩论，那探春就从纱窗里看了一看，那看到哎几个人在吵架，可是迎春躺在床上看书，好像假装没有听到，探春就笑了，有没有立刻点出来迎春的个性，就是他就觉得世界上最好假装没有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个性，我就觉得说从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甚至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可是一旦他牵涉到管理，牵涉到一个整体的相处，这样的人其实是会坏事的啊，因为他没有一个对待事情的明理的这个态度。所以探春是绝对清楚，记不记得探春对他亲妈妈他都不留情面的，因为他觉得人是人，事情是事情，你是我亲生母亲，可是你这个亲生母亲竟然跑到总经理房间要求加薪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出去啊，这是探春。所以探春跟迎春是决然的两个对比，所以探春现在看就笑了，说你看这个光是底下的人吵架你都应该说你们怎么在我面前吵架，那迎春假装没有听到就在那边看书，那小丫鬟们就打起帘子就说姑娘们来了啊，这个时候迎春才放下书爬起来，然后这个是媳妇，就是奶妈的儿媳妇王珠儿的媳妇，看到有人来了而且有探春在内，注意你看到这些底下的人真的很清楚看到谁来了，如果宝钗黛玉他也觉得这些大概还没有那么严重，可探春来了这下害怕了，因为探春平常就有威严的讲话是清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威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摆出样子出来吓人，威是说你平常建立起你对待事情的态度，所以他自然就会有一个威。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真正好的这些主管，他出来的时候他不讲什么重话，可底下人规规矩矩，可是你看他主管乱七八糟话讲多了怎么讲也没有用，他要下马威的时候都已经威不住了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是看到探春在内特别挑出这一句啊，探春在内所以不劝而自止了，就没有人讲说你不要讲话就不讲话了，因为探春是有规矩的，所以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乱讲话的，包括他妈妈，所以那一次他喝止了赵姨娘他亲生母亲是有作用的，因为如果那一次他让赵姨娘乱闹最后那个银子加多了几倍的话，他再也不要管别人了，所以在管理上他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说我连亲生母亲我都不留情面，所以底下的人都怕了啊，所以他们就不劝而自止，趁便就要走，他想赶快溜掉说这下完蛋了，探春来了这下挨骂或挨打了，要想要溜，探春就坐下就问说这个他们就报姑娘来了啊，那他就这个要走的时候探春就坐下来就说刚才谁在这里说话，好像在吵嘴在拌嘴，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讲到说威绝对不是乱骂人，他说哎，我刚才好像听到谁在吵架，意思说你们要不要报告我，因为我是主人我是管家，那谁在吵架，那迎春就笑着说没有说什么，左不过是他们小题大做何必问他，你看他个性这么清楚，迎春还是要掩盖就说没有什么事不要问了啊，不要问，探春笑着说我刚才听见什么金凤什么没有钱只跟我们奴才要啊，这是刚才佣人讲的话，就是说你们没有钱我们都在帮你们贴钱啊，没有钱跟奴才要，谁跟奴才要钱，难道姐姐跟奴才要钱不成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怎么会到这种程度你跟奴才在要钱啊，就点出来，难道姐姐不是跟我们一样有月钱吗，你不是每个月都有薪水吗， 你怎么会不够用呢？你难道要跟奴才去要钱？他这句话出来，那个底下的人大家知道吃不了兜着走了，因为他讲了不该讲的话。因为他们其实贪了所有迎春的钱，可是现在反咬一口说我们都在帮你贴钱，啊，所以探春问到了这里，那思琪跟秀菊就回答说：“姑娘，你说的很对，迎春，我们的姑娘跟你们一样，每一个月钱都由奶奶跟妈妈他们来管，那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算这个账。”不过是要东西就说一声啊，就是我要看哪一本书你帮我买回来，那我要什么化妆品你们买回来，所以钱是这些奶奶妈妈管的，他们只是吩咐一声要什么东西而已。如今他们偏偏说姑娘用过头了，就是花的太多了，他们赔了很多，究竟姑娘从来也不跟他们要什么啊，就是底下的丫头思琪跟秀菊抱不平，说别的丫头也就罢了，迎春是最省事的，什么都不要的一个人，那他们还反咬一口说迎春让他们赔了很多的钱。好，探春就笑着说，姐姐既然没有跟他们要，那必定是我们或者跟他们要了不成，你叫他进来，我都要问问他。好，注意到探春的威严，他笑笑的讲，所有事情都不重，可是他说我都要问问看谁跟他要了钱，是不是我们跟他要了钱。那迎春还在挡，你注意迎春的态度，迎春说这个话可笑，你们又无沾爱，何带累你们，听得懂这个话吗？就迎春说你干嘛要问呢，他们讲的也是我，又不是讲你。可是探春就说我们是亲姐妹，所以他们如果讲了你就是讲了我，我就要去问这个事情啊。这个真的很像学姐学妹了，就是说他们欺负你就不行，因为我们是一起的。所以探春就摆明非常清楚的这个态度，他说我跟姐姐一样，姐姐的事跟我的也是一样的，他说姐姐就是说我那边的人如果有人抱怨我，姐姐听见也就跟抱怨你一样，所以这里面其实讲说我们是一个青春王国，那我们要我们彼此帮忙，我们要彼此去担待对方，我们要共享喜悦分担忧愁，所以你可以看到探春讲的这个话连到宝玉读书的那一段其实都是一个调性在下来。你自然不理论那些钱财小事啊，他就是讲迎春你是一个主人，你不太计较那些小小的钱财的事，只是想起来就要什么也是有的事，只是不知道金蕾丝凤怎么也夹在里头，这个是很贵的首饰，怎么这个东西刚才你们也夹在里头。那王珠儿媳妇就生怕秀菊他们告他出来啊，把他密告出来，赶快进来说话掩饰。那探春深知其意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头脑好，就是头脑聪明，知道说他进来要干嘛，就笑着说：“你们所以糊涂，如今你们奶奶已经做了错事啊，开赌局已经做了错事，趁此求求二奶奶王熙凤，把刚才的钱还没有散出来的拿出来赎了就算了，比不得没闹出来，大家都藏着留脸面。如今既然没了脸面，趁此时纵有十个罪，也只一个人受罚，没有砍两颗头的理。你依我，竟是跟二奶奶说，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哦，你看到探春的清楚啊，就是说，一个人错了一次就错了一次了，不会砍两次头的。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你不处理好，你就更糟糕，越闹越大，还在这边继续闹下去。那这个媳妇被探春说出了真病，也没有办法赖，就可是他不敢往王熙凤那边去自首。那探春就笑着说：“我不听见也就罢了，既然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那探春就使个眼色给世叔。好，这个时候平儿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宝琴毕竟是小女孩，就很顽皮，说：“哎呀，三姐姐，你真是有驱神招将的福数，就是王熙凤的最得力的特别助理平儿来了。”就他去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知道探春是已经跟他的丫头就使了一个眼色，就找人来了。好，所以这里面有很有趣的一些机警的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这些能够在这些聪明的主人身边干活的丫头都不是好惹的角色，平儿就是厉害的角色，那在探春面前的世叔也绝对不是省事的，因为探春这么聪明，哪里会用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所以他只要使一个眼色他就懂了，他不必讲半天，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讲个半天都没有用。那以前我也在想说，哎，这个事情我使个眼色应该如何啊？这个训导主任到我们系上来了，那你们昨天晚上干了什么好事？现在他要追问了，我就使个眼色，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有些学生刚好就是你那个眼睛都快挤烂掉，他都看不懂，然后最后还站起来说：“老师，你为什么一直挤眼睛？”这样，那你就大概垮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很好玩啊，其实是小孩子，他们有一点在玩这种他们之间的默契啊，所以一点点眼色使出去就出来，然后宝琴就说：“哎呀，你好厉害，你怎么这个驱神招将的符术都出来了？”那黛玉也是聪明的不得了，黛玉说：“这不是道家的玄术，这是用兵最精，所谓手如处女，脱如狡兔。”啊，我们看到这句话，黛玉讲出来是说，平常好像没事一样，到必要的时候一招出来就可以毙命。啊，所以我们讲的，其实武侠小说里面常常讲这个手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静跟动，平常一直躁动的那个人常常办不了什么大事，平常你看他最端庄最冷静，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最能够处理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过去对青春期的教育里面最好的东西，就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平常不是毛毛躁躁那样的人。所以黛玉就一语道出来说，他早就已经发现探春跟世叔大打了一个眼色，平儿就来了。可是你看到这里面的反应，宝琴的反应，黛玉的反应，宝钗的反应，三个女孩的不同反应。探春在处理事情，宝琴年龄最小，有点小女孩，就高兴就拍手说：“哇，这个什么用什么法术。”然后黛玉就是冷静清楚讲出说本质，宝钗立刻使了一个眼色跟黛玉说：“不要讲话。”为什么？因为毕竟在处理事情，在处理事情，我们这些学姐学妹闹起来的话就不成个样子。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宝钗端庄，宝钗有得大体，就是她觉得我们是好姐妹，可是私下可以闹，可是现在探春正在处理事情，探春不要忘记她现在是协理的身份，她是王熙凤的协理，她正在处理管家的事，那如果我们现在开玩笑的话，她不好处理事情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二人取笑，宝琴跟黛玉都在取笑，可是宝钗就使了一个眼色给两个人，一方面宝琴是她堂妹，所以她要使个眼色说不可以这样，大庭广众不可以这样，没有规矩。那另外黛玉也是她的干妹妹一样啊，因为黛玉已经认了宝钗的妈妈做干妈，所以使了眼色给两个人，令其不可。所以你看到这个小说写得多么细致，就是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是对的，如果这个眼色是黛玉做的就不对了，因为黛玉没有那么多周到，可宝钗是有这么多周到的。那如果黛玉拍着手又不对了，因为黛玉又比较稳重，那宝琴还孩子气，好，比较孩子气，所以你看到探春、宝琴、黛玉、宝钗四个人不同的个性。那我就说想说，哎，我将来要写个《红楼梦》，因为中学的时候真的也碰到过四个这么厉害的学姐，就是真是精明厉害的。所以看到这一段你就觉得很精彩，可下面你还是觉得平儿来了，可是平儿就很正色的问。就问这个丫头说，姑娘他们在这里说话，宝钗、黛玉、宝琴都是姑娘，姑娘在这里说话怎么有你插口的理，你怎么敢随便回话，你如果知道礼节，你现在该在外头伺候，你根本不应该进来。好，你看到平儿讲的是最重的话，那所以因此这个事情就这样子被交到王熙凤手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画面的结束是迎春还是躺在床上读她的《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一个教修养的一本书，他们几个就摇头说：“虎狼屯于壁而大谈因果。”就是那个虎跟狼已经就在你门口了，你还在谈因果。那这个是在讲迎春，可是我觉得也在讲贾府，就贾府已经太多问题了，所有的管理的疏失，这些问题一旦暴露出来，这个家一定败落。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那个繁华就是外面的一个空壳子。所以你注意73回其实是最重要的转折， 因为等到我们讲到74回的时候，大家看到就是抄检大观园，那个是一个动作了，就是连夜打着灯笼一家一家查到底哪一家藏了什么东西，抄检大观园。所以抄检大观园那个时候唯一哭的一个人是探春，探春不准他们抄他的房间，说我们还没有被别人抄家，我们已经自己抄家，然后点出来《红楼梦》最后会被抄家。那抄家的时候真是惨得不得了。那所以他说，我们这样的家族外面杀是一时杀不死的，我们要自己自相残杀起来，这个家才败得快。所以探春讲的是这个家族的事，也是社会的事，也是政治，也是国家。外面怎么杀都不快，可是你自己杀起来比什么都快。所以探春是那一次唯一哭的，可是他就是不准吵，他说我所有的丫头都是贼，我是贼头贼首，你们要搜只有搜我，因为他们不敢搜他的身，要搜所有的丫头。可探春说我的丫头都是管得最好的，你们要搜就搜我，他们的贼赃都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好主管，就是我平常我做经理底下都是我管好了，所以你要责备是责备我，你不能抓底下。所以你碰到一个长官，这个长官说哦是他们错的时候，绝对是坏长官，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他担。所以74回我特别希望大家看一下，其实非常感触，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14岁的女孩探春说，你们抄我没有关系，你不准抄我的丫头，因为他们都是我管的，都是我培训的，那么你们动他一个汗毛我都要讲话。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做他的底下的人真快乐真开心，因为他们就是一体的。可是迎春就没有办法，所以说思琪后来活活就这样拖出去的时候，迎春也哭也难过，可她就是一句话都不会讲。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在看到曹雪芹写家族的事情写到非常的细致。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午再看74回，谢谢。